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或八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文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OK， 今晚 咁啊，暂时啊，三丁友阿钱又啊。跑馬流流跟住嚟啦， 佢去咗開羅開會好似 係啊，趕翻嚟都有啲時間嘅，佢應該佢第二節咧，我估佢趕到噶啦。 喂，其實開羅喺邊嚟 㗎？埃及啊嘛，大佬啊啲， 埃及首都咯， 大佬啊， 即係唔知 道玩嘢啊。 唔识问啊嘛，大佬啊！ 唔系嗰度可以骑马去嘅，一阵间我哋先 骑骆驼， 骑骆驼 要晒噶嘛？ 因为我都去过啦， 咁咪撒哈拉 去埃及， 即系经过撒哈拉沙漠， 唔惊嘅， 唔惊啊！ 唔系埃及里边，唔系撒哈拉沙漠有部分系埃及里边嘅。 应该撒哈拉沙漠东部就系埃及。 因为我哋喺嗰度会坐自己揸架嗰啲咁样嘅。揸架车穿越嗰个所谓沙拉沙漠嘅 小票， 其实大概半个钟头， 但系小部分啦， 半个钟头到嘅啫。咁啊，去到一个帐幕就饮啲嘢，食几件嘢，望望星星，跟住又揸翻车半，又揸翻。 唔系我个朋友好戆居嘅，佢真系走去开罗嗰度咧，去骑啲骆驼咧，佢又仿照古人咁，一有一段路咧，佢由死海嗰度咁样行落去苏伊士运河嗰度，佢真系骑骆驼，骑四五日。 系咯， 真系好浪漫咯，佢话好浪漫，即系记唔记得嗰阵时七十年代有迪波拉永嘉同埋 咩啊沙漠嘅嗰度， 唔系迪波拉永嘉做嗰套咩啊撒哈拉之恋系咪啊？情陷撒哈拉嗰套好鬼正嘅，啲歌好正噶，迪波拉永嘉同埋嗰个咩啊麦高维治，哇好正嗰套戏，咁啊哇好浪漫，结果。骑咗第二日， 自己骑就唔浪漫噶啦， 个啰有生错， 几波 我嗱我睇沙漠嘅，即系撒哈拉沙漠，系咪？即系都好浪漫噶。 屌你啦，你啲浪漫归浪漫啦，大佬好辛苦噶，沙漠都。好啦，喂，讲个正经嘢先，唔好讲啲。 咁毛泽东谂下就以为 好啦，喂嗱， 正经一间讲， 有啲咩要报告下先。 嗱，我即系报告翻咧，即系报告咧就系话嗱，琴日。神州青年服務社咧就 正啊， 嗰個圖片展啦， 有冇圖片啊？琴日嘅盛況點啊？嗰個圖片展真係我自己睇過，我都覺得啊，中間嗰位係姓萬嘅一位 萬將軍， 佢 真係參過戰嘅， 九十二歲， 即係田面戰爭佢都 滇面戰爭 啊， 滇面戰爭佢打過， 讀個滇嘅， 滇唔係田嘅， 唔係讀個田啊。咁啊，即係琴日嗰個呢一個圖片展咧就。在 Facebook 咧就洗版， 梗要啦。 结果俾即系俾啲网友洗版，咁啊，亦都破咗我纪录。我为咗咧，即系要同即系大陆嘅客户咧联络咧，我就有装咗个 WeChat 嘅。 哦 ，WeChat， 结果就洗版啦。 唔系，我结果我就即系我冇咗第一次。啊，我第一次咧就喺 WeChat 咧就铺文咧，就系铺呢个。 哦，铺呢张相啊？ 啊铺即系铺呢一段，即系我就话咧，就话咧，琴日我铺即系第一次铺文，咁咧就系铺咗两段嘢，第一其中一段咧就系讲呢个系图片展，我就呢个图片展咧就民间团体神州青年服务社咧， 有冇第二张啊？ 喺呢个西洋菜街吓，咁就有图片展，胜利七十年，咁呢一个咧又系因为民间嘅团体办咧，就比较官方咧。 就嗰個較為即係接近事實嘅真相。 嗱，同埋一樣嘢咧，就話啊，我哋作為一個我中意歷史研究嘅咁嚟睇啦。尋日令我好感動一樣嘢咧，就因為現場有位去著住一個 M 三啊，戴住M35嘅德式軍帽啊，著住件軍服啊。誒，唔係呢張，唔係呢張，去翻頭先嗰張。 頭先嗰張，頭先嗰張，係啦。 頭先嗰張放翻大，搞錯咗。 上一張啊，唔該曬啊。 即係令我好感動一樣嘢咧，就話沿途嘅途人啦，好多。好有兴趣，好有兴趣，同埋咧，佢系对嗰个国军个形状啦，即系嗰个小朋友啊呢、這个形状，呢个当然啦，正确嚟讲咧就系呢个 M35嘅德式军帽应该系着灰色嘅军服，呢个色嘅军服咧就系贵军嘅，但系贵军顶帽咧就系镬底帽，英军帽嚟嘅，就唔系呢种帽嘅，即系所以话美中不足啦，但系喺令我好感动就系，哇呢、這个后生仔又惨啊，又真系由我哋两点钟开波，一路我到四五点先走， 六点 未停歌， 六点 未停歌， 未停歌， 俾同未停歌邀请合照， 所以好多人问我，喂呀，点解唔 call 我哋去睇下咁啊？佢觉得好可惜，嗱，但系唔紧要，嚟紧仲有冇啊？ 廿三号我哋继续， 下个礼拜日， 礼拜日， 但大家想喺原地方睇到嘅话咧，就麻烦你早少少出嚟帮手， 帮手， 系 霸位啊，霸位啊，大佬， 喂，喺呢度咧呼吁下嗰啲电信。即是过往叫电信仔 啦，杨杨乐， 喂大哥，系潘当啊，为咗即系我哋呢个民族嘅精神啊，潘当即系 人哋话花开又花落，一年都系一镬，喂呢、這个真系十年先一润，大佬真系，唉杨杨乐， 有啲咩嘢我哋阻住大家揾食嘅咧，就对唔住啦， 都系一次啫，行到十年先一次， 咁我哋咧就嚟紧呢个23号咧，我哋会继续展览嘅，咁咧就会牙翻一段路咁样，咁样大家咧包含一下， 系 啊，咁啊呢个仲有琴日就即系呢位士兵啊，呢个系士兵嚟啊，就作为一个即系好几吸引力嘅一个卖点，系咪？下个星期据讲亦都有一个大卖点。 系下个星期大家就知道，总之好过瘾嘅啊！卖个关子先。 卖个关子。 好啦，咁啊，下个星期咧，除咗呢位20岁嘅叫 Victor 啊，咁呢位小朋友啊，咁啊20岁都真系非常之有毅力啊，两点就企到6点钟。 真系好嘢，真系好嘢。 下个礼拜咧，据闻咧仲有一个系美军。美式装备嘅， 美式装备 啊，咁就会一齐企噶啦，咁啊，咁啊，即系变咗有就我哋中美啦吓，中美两国当时合作嘅， 但系难得咧都话咯，难得你夹得起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亦都好老实讲啦，亦都冇人反感，同埋一样嘢俾人感动咧，就话好多国内嚟嗰啲人咧系争相嚟同支旗影相，你可以睇到民心嘅向背喺呢度嘅。 啊，咁我哋下个例嗱，因为呢次咧支旗咧就喺嗰个backdrop 嘅上边，咁有时影相咧未必影得晒。 咁啊，下次搞一搞，改一改。 唔系下一次我哋会喺两侧再动两支旗喺度嘅， 细旗仔。 啊，咁就变咗咧就影相嗰时咧就我哋呢个画面咧，呢个 backdrop 嘅画面咧，比较颜色就冇咁丰富啊，即系因为都系讲紧抗战，都比较啲颜色咧比较系灰灰地， 就惨啊嘛，大佬。 嗱，仲有咧就头先我刚才我提到咧就话。我喺即系人生里边嘅第一次嘅铺文咧，喺大陆咧，因为我琴日因为公司两件事咧都要 你讲快啲啦，大佬你啲嘢都成日呢流， 你佢哋啲风格嚟 嘅，点样 改噶？系嘛？即系嗱，我琴日咧又铺另一段铺文咧，就系嗰个抗战70年嗰个徽章。 嗯， 结果我铺咗出去之后咧，就 纷纷转发， 纷纷有好多人转发之余咧，就问我喂，可唔可以？在出面找到这个即真版回来啊，即是作为纪念品送给 你。那个缝布来的那个缝布那个徽章。 不是这个徽章我据讲啊最讲听闻呢就是个缝布是开放给民间呢就即是拿个版就可以去 好像不得的好像不得的不得的。这个当然要去批的嘛要公民批的嘛。 反而上一次那个不得。 系嘛？呢、這个而家得，咁啊，将呢个咪好咯，皆大欢喜啦。 咁即系大家可以攞去你自己中意做个襟章又得，做个食嗰啲雪柜嗰啲贴又得，嗰啲就总之呢个开放嘅呢、這个版权就 呢个版权开放。 但系有个小插曲，我寻日咧有个朋友同我讲咧，佢话我你话呢个咩展览咧欺世盗名，用咗假资料。你又话咩？点解有啲咩德国帽嘅？即系呢个系啊，好过瘾！呢、這个系我哋香港一个泛蓝团体一个组织嘅人。个组织嘅发起人咧，一个做眼镜嘅，系啊，闹紧你啊，眼镜王，同埋一个叫 C K 嘅人，呢两条友咧系帮白鸽党咧做走狗嘅，咁好得意嘅。 即系我喺度讲一讲咧，屌你唔识，咪睇多几年书咯。嗯、你未听过同游条款嘅咩？三十年代啊，蒋委员长喺啊七七事变开战前咧，佢原本嘅计划喺1940年先开波嘅，系组织100个啊德式装备师先至同日本开战嘅。但系真系到1937年7月7日嗰阵时，得10几个啊，16个，得16个呢个德式装备师，咁、嗯、啊要打啦，咁啊梗系有德式军帽噶啦。屌，真系睇多几年书啦 ，C K。 屌，咁、哦、好啦，我哋呢啲费事同人哋讲啦啊。咁总之啦，德式装备亦都当时都系中国嘅装备啊。咁、嗯、即系无需拗啦。呢、這个历史上面系有嘅，你即系、 你睇啲相片睇到啦。 屌，好啦，咁啊，喂，咁啊， 有啲 话仲有兴趣咩？ 仲有啊。仲有咁咧，就係、是、上次上個星期提過啦，8月30日有一個遊行啦，咁、嗯、啊兩岸三地嘅老兵嘅遊行去呢個日本領事館嗰度咧，亦、嗯、都係取雞嚇，呼籲大家即係繼續即係幫手嚟，即係呼籲大家一齊嚟參加嚇。咁啊，35晚咁啊喺呢一個，唉咁啊。在这个呢12点啊咁啊 10点啊好等我来讲啦 你讲啦、 8月30号10点在这个遮打花园咁就会操去呢这个日本领事馆咁啊礼拜呢通常都应该冇人办公㗎啦咁我哋都係交俾啲嗰啲貿易中心啊我哋应该咁啊交俾啲 secure 转达啦咁即係但即係总要做一啲即係关于我哋自己对日本即係侵华历史嘅睇法嘅咁啊我哋希望都会有200-300人啦、啊，200-300人啦，咁到时就会有一啲标语啊，有啲国旗咧就会随行嘅，咁啲老兵就会坐住一啲轮椅啊，咁我哋即系浩浩荡荡。 有几多个老兵啊？知唔知？ 应该都有10-8个嘅。 系咪全香港嘅？ 系、我哋梗系包唔到全香港啦，就系、是、香港嚟嘅，香港嚟。 香港嘅，香港有10几个老兵。 系啦系 啦，唔系话有大陆嘅有 台。大陆嗰啲咧就因为嗰啲交通问题啊，咁同埋都唔想咁粗鲁。因为如果系超到晚，因为当晚咧三号夜晚咧就有个晚宴，咁我哋欢迎啲老兵嘅。 咁大陆台湾有冇 过？有 有几个台湾呢？ 台湾唔知唔一个两，好似两个 咁少啊。 咁啊，大陆反而有3个嚟啊。咁个 再加晚宴 嘅、哦、啊。咁晚宴同埋9月1日有一个晚会啊。咁、嗯、勇士国为一个晚会，咁就都会出席嘅。咁、嗯、变咗我哋唔想佢咁粗鲁啦，你日头又走去游行，夜晚又走去， 而家都90岁啦， 系嘛，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夜晚个欢迎晚宴嗰度咧，我哋见一见佢，咁就日头嗰、那个。游行咧，我哋只系即系香港本地嘅啲老兵，咁啊预备10几部啲轮椅啦，就边位啲老兵就即系行动唔太方便咧，咁我哋就搵人推住佢行。 要啊， 就系咁就嗰、那个游行完毕之后咧，就我哋会喺呢个伦，即系都系翻伦敦啦，咁有个下午茶，咁就即系即系叫做食一餐啦吓。 即系所以我记住12点就系咁解。 得啦，总之就总之10点啊，咁希望即各位听众观众啊，有兴趣咧，参加我哋啲游行咧，就记住啦，8月30日上昼10点遮打花园集合。 OK 吓，咁啊，仲有9月2日，嗱9月2日咧呢、這个咧就系、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咧。就是同呢一个系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主办，咁啊送呢个咩康啊？ 送 瑞康，瑞康啊，送瑞康设计有限公司，即系其实送瑞康咧就系、是、个人出资嘅吓，咁、佢自己搜集咗好多资料，咁啊台湾嚟嘅，咁啊烽火山河叫做烽火山河，民国与抗战1912年至1946年，咁呢段期间嘅即系图片展啊、资料展咧，将会喺呢一个咧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就开展，咁啊展期咧就系9月4日，嗱开幕日期咧就9月2日星期三下午6点有个仪式嘅，咁啊正式开展嘅日期咧就9月4日，9月4日至到11月15日 ，OK 呢段期间。咁啊， 讲紧九月嗰啲嘢， 九月吓、都系九月嘅嘢。 咁海源，你 send 一 send 张相出嚟，系最后嗰张，即系光华新闻文化中心嗰张。咁啊，播一播。唔系呢张，唔系呢张，唔系呢张。 好，你讲住嗱，我哋讲住先。 讲住先。嗱，8月21日嚟紧呢个礼拜五夜晚7点半到9点半喺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系啦呢个。就即系喺呢个中环中心啊，即系湾仔 中环广场， 系即系成日讲 43楼， 四十九楼，咁样嗰度有个 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是有胡欣伟主持的，同埋讲一个台湾个建筑师叫黄星远，是台湾式言谈。呢、這个黄星远是乜水呢？就是佢喺耶鲁大学建筑系嗰个资优生毕业嘅。因为建筑系嘅人都知道噶啦，喺呢个威尼斯有个双年展，佢代表美国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咧第五届国际建筑邀请展。呢、這个喺二十年咧，佢嗰个得意咧就喺喺呢个离开咗台北呢个都市喺宜兰啊，即系宜兰嘅南洋平原啦，叫而家民进党嗰度搞，佢搞好多个田中央工作群，咁喺上山下乡啦，咁呢个又好悠哉悠哉，就将呢、這个所谓嘅一啲美术感啊，同埋一个大自然嘅山海、山水、土海，即系呢四样嘢点样喺人个、人与自然之间嘅结合，即系呢、這个几得意，我觉得好舒服嘅，你即系我其实几推崇咧，大家去一去宜兰、真系去下啲茶室啊、工作坊啊， 宜兰平原 系啊，喺兰阳平原，去嗰度咧，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咁嘅生活嘅文化。乜嘢你要了解乜嘢叫生活？就系呢啲。 喂，兰阳有个博物馆都值得去 嘅，好值得去嘅。嗱，呢度兰阳去到宜兰呢个地方，你真系要去一啲过一啲，譬如三星涌博物馆啊，你话斋兰阳博物馆，即系人与自然之间。那種融合，因為他們興呢套的是搞得挺成功的，我覺得香港是很難學到的，好嗎？ OK， 好了，今天講到差不多了。 好了，那我們一開始就講什麼呢？ 一開始當然是開羅會議啦，這麼精彩。喂，看第一張照片。 好啦，开罗会议啊，呢排又即系讲到沸沸扬扬啦，因为 前日应该系前日礼拜六就喺网上面咧就出咗一张海报，嗰张海报啊，呢、這个经典啦，呢、這个海报都好好笑啊，谢公你知唔知出咗呢个海报咧就嗱呢、這个叫唐国强，唐国强系边位咧？唐国强咧就喺《三国演义》扮诸葛孔明，喺《雍正王朝》扮雍正皇帝嗰个演员， 之前扮毛泽东嗰个瓜 Q 咗， 瓜咗古月啊嘛，唔系扮亲毛泽东都冇好下场啊，屌唔系车祸就。心脏病嘅，咁啊唐国强啊救命硬，佢啊扮呢几年咧，佢啊扮咗毛泽东，佢扮咗毛泽东咧，叫特型演员啦，但系咧佢啲腔调咧，只有北京腔调，去唔到湖南腔。但系咧出咗呢张相咧，你知唔知网友好好笑？第一个感觉系咩咧？我一睇呢张海报，都有个感觉，做咩唐国强扮蒋介石咁唔似嘅？咁就你睇第二张海报啊。嗱、呢张开罗宣言咧个电影嚟嘅，咁有嗰张海报咧，咁我隐约咧可以睇到一个罗斯福啊、丘吉尔啊、史泰林啊、蒋介石啊，嗱最右边嗰、那个， 最右边 啦，系啦，阿刘嘉玲，我唔知系扮阿宋美龄定宋希龄，宋美龄啊，咁都似样宋美龄， 中间条友咧， 系啦，但系嗰个女仔扮边个咧？另外嗰个女人啊，我唔知啦吓，中间嗰条友系边？嗰两个我唔知啦， 史泰林中间同埋史泰林同埋阿韩国强中间嗰、 那个，系咪何应钦咧？ 何应钦冇位啊，喺开罗会议。 所以就真系莫名其妙嘅呢张海报，即系我都搞唔清楚中间个点解蒋介石要企喺侧边。 系 啦，因为一阵间我会讲噶，你放心啊，一阵间我会讲噶。 唔系，不如蒋介石坐都坐侧边嘅。 唔系，你大家误会咗啦。因为呢个开罗会议，蒋介石嘅角色其实好重要嘅。一阵间我会讲嘅。嗱，我哋翻嚟录音室先，。嗱，开罗会议其实系一件发生喺几时嘅事咧？就系1943年十二月。咁当时大家知道啦，抗战方兴啊， 应该十一月， 其实应该十一月十二嗰阵时， 十一月底 ， 十一月底。 但系当时咧就同盟国之间咧就已经开始部署反攻噶啦，喺欧洲嘅战场咧就部署咗所谓嘅诺曼第反攻啦。 嗱，其实嗰个安排就系讲紧日本投降 系啦 之后嘅安排。其实 冇错啦， 呢个开罗会就讲紧话，屌，即系一定赢噶啦， 系啦，大家 赢咗之后，我哋点样重整翻嗰个？ 所以咧，就当时咧，就蒋介石应邀出嚟，但系大家都讲，喂，点解史泰林冇揾出席？唔系史泰林，当时咧喺苏联里边咧系打紧仗嘅。是仲是打緊史泰林格勒之戰嘅， 唔得閒。 阿尾咧， 有一個講法就係史泰林就唔想同蔣介石見到。 係啦，唔係呢個有一種講法，其實就唔係嘅。佢其實蘇聯裏邊咧，同納粹德國咧，仲係練得好行。當時仲係練得好勁，所以佢冇嚟。咁開羅會議其實有幾有兩樣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嘅。第一樣嘢就係廢除晚清以嚟嘅晚清年嚟嘅不平等条约，包括香港问题。 嗱，呢个咧，呢个要澄清少少。 冇错， 开罗会议咧， 就冇冇傾到呢度， 冇傾到，因為有緊二反對。 1943年嘅一月，唔係一月已經通過咗， 係啊，冇錯。 不過1943年嘅開羅會咧，就大家就再去 confirm 佢， 係啦。 其實一月，1943年嘅月年初，其實已經係即係中， 即係下邊啲人咧已經做好曬嘢。 英國已經話：，唉，你話算啦，唉嗱，嗰啲屌咩治外法權嗰啲，我都唔挑要啦， 放棄啦， 係啦。同埋咧，開羅會另外一樣嘢比較上重要啲嘅咧，因為點解？我会讲咗话废除不平等条约咁紧要咧，咁一国父遗嘱其中有一句 系， 即系最快系废除不，因为呢个1943呢个开罗会议咧就认真废除不平等条约，真真正正好老实讲，中国人站起来了。就是呢个会议， 因为咧佢 就唔系毛泽东，就唔系， 因为佢系将个中国主权完整嘅主权攞翻翻嚟， 就真真正正嘅世界，所以话战后式啊五大强国，好老实讲，就系呢个会议确立嘅。 咁但系咧，好似阿谢兄话斋咧，嗱，香港问题咧就冇提嘅， 冇提，因为阿丘吉尔反对，丘吉尔强烈反对呢样嘢系， 反而台湾个地位咧亦都 定啦，因为点解系啊坚持由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开始。日本在战争上面所得到的土地全部要归还回来，包括台湾。 所以为什么去到今年今时今日有一出叫做开罗宣言走出来呢？这个其实反映出现在内地和日本争的什么问题 呢？ 东海问题。这个是国际法的根源来的 嘛。另外一样东西，很多人说喂，开罗会议都没有，大家几个领袖都没有签任何东西，都是一个新闻工。开罗会的原稿在美国的历史博物馆里面收埋了，同埋跟住落日波茨坦公布和德兰会议，其实都是根据开罗会议来执行的嘛，大佬。 是 没得赖的嘛。另外一样东西，开罗会议之所以这么重要是什么？大家要明白，开罗会正如社工所讲，1943年一月已经倾掂晒。佢哋倾一个乜嘢问题呢？其实英美双方一个同中国一个非常大嘅分歧点系咩？战后日本英美双方系要求废除皇室，公审天王。英美双方是这样的当时，但是蒋介石就坚持 保留皇室， 保留皇室，保留皇帝。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我们一会儿会讲到的以德报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里。为什么今天日本皇室还在这里？其实发动这场什么侵华战争，天皇当然要负责啦，怎会不负责啊？但是蒋介石真的保住他，因为蒋介石他是在留学日本嘛。去了解到嗰個日本人嗰種咩東方精神， 所以有啲人咪話蔣介石又親日咯，亦都因為咁樣， 真係亦都係好慘。嗱，講到呢度咧，我哋又賣個關子先，我哋就 先 聽首歌先。嗱，呢首歌咧點解呢首歌我有啲感觸咧？就因為1985年嘅喺台灣嗰陣時，有台灣人啱啱好又勝利40年啦，嗰陣時叫做咁啊，台灣咧就華視都拍了一套電影叫《藍與黑》。藍與黑啊，點解咁感觸咧？就係藍與黑亦都係林代嘅遺作。林代就是桂系军阀程思远的女儿，就是程思远到90年代才死的，就真是 汉奸啦， 汉奸啦，咁啊真系，嗰阵时拍咗一套嘢，咁《蓝与黑》你知唔知啊？谢公 系 抗战四大小说， 系 你哋知唔知边四大小说？ 我记唔到啦， 嗱，一个叫做潘仁朴嘅《延年耳表妹》，一个叫纪江嘅《滚滚辽河》，同埋徐宗沛嘅《余音》。 滚滚辽河都系啊， 滚滚辽河系抗战四大小说。 滚滚辽河真系好睇， 好大，好感人嘅。 《 蓝与黑》同香港亦都有关 系， 男主角张醒亚到最后咧。同即系个女主人啊，唐琪啊，同埋啊个另外嗰个叫咩名字我唔该记得啊咩郑美庄咁啊唐琪同郑美庄去啊唐琪咧就去泰缅嘅，照顾孤军嘅，张醒亚咧就逗留调景岭，郑美庄去咗台湾嘅，即系几感人嘅一个地方。其实我几建议咧，年轻嘅香港嘅后生仔，你睇书你睇下呢本书， 其实蓝与黑嘅歌词里边都有啲反映到嗰个当时嗰种热嗰个情况。 但系呢个蓝与黑就唔系林代嗰个蓝与黑，系呢、這个系当时华视嗰套电视剧嗰个蓝与黑，但系歌词都好好，系汤兰花唱嘅。好，去歌 先。